讲起地府阴差、牛头马面呢两位仁兄，佢哋几乎系代表，但系大家又知唔知道佢哋两位嘅背景又系点样嘅呢？牛头真名叫做阿榜，根据典籍嘅记载，阿榜牛头人手，两脚好似牛蹄。嗱，呢个先至系牛头嘅真样啊！唔好俾以前啲电影因为特技冇咁先进做唔到，就俾佢哋呃咗啊！典籍记载嘅牛头力大无穷，手执钢铁叉。佢因为在世嘅时候对父母不孝，死后罚佢成为鬼卒。牛头人身又有佛经记载，牛头又叫做防罗人，喺阴间四围巡逻，防止大罪嘅阴魂四处逃走。而相对起牛头，历史上对马面嘅记载篇幅就比较少啦，好多描述都系话，因为佛教有鬼差牛头嘅记载，而佛教传入咗中国之后，我哋中国人乜都鍾意成双成对，任何嘢都鍾意讲对称，所以创造咗一个马面出嚟。但系据揾到嘅资料记载，其实马面嘅名叫做马头罗刹，但系因为罗刹系恶鬼，所以马头罗刹其实即系马头鬼。同为地府鬼差，牛头同马面系一对老拍档，佢哋嘅职责系负责将啲亡魂带进阴曹地府，将一啲最大恶极嘅阴魂押去阎王殿受审，审判完结后，再将呢啲定咗罪嘅阴魂押去佢哋受刑嘅地方。遇到有啲想逃走嘅阴魂，牛头马面就会攞起佢哋手中嘅武器，铁叉同长矛，将呢啲唔听话嘅阴魂叉起佢哋，直接将佢哋掉入无间地狱受刑。有时佢哋亦会走上阳间，捉拿一啲逃走咗嘅阴魂。总而言之，佢哋以维持阴曹地府嘅治安为己任。而喺道教嘅民间传说当中，牛头马面亦都有人性化嘅一面嘅，例如偶然佢哋会开下小差，蛇下王，又会贪一啲民间祭品，受贿赂，贪下啲小便宜啊咁。但系通常佢哋都会将功补过，完成任务。虽然佢哋两位亦唔系乜嘢大神，亦冇乜人会供奉佢哋，而且佢哋嘅法力亦唔算好高强。虽然佢两位法力唔算好高强，但系如果遇到牛头马面嚟捉你，各路阴魂野鬼最好就乖乖听话啦。俗语都有话，牛高马大，得罪呢两位阴差大哥，遇啱佢哋唔好心情，真系有排你受啊！ 翻嚟啦！ 好，翻嚟咁啊！边个讲啫？冇乜错啊！牛头兄好忙，不停去压饭。 我喺度谂佢应该有即系唔净止系即系佢哋呢个相咁，可能有好多兄弟咁样都一齐嚟做咁样，可能好多对唔同嘅牛头马面嘅。如果唔系，你谂下一日咁多人死，得佢两个， 系 忙到一碌啊！真系 有啲手下嘅，阿爹哋唔使又唔使多谢嘅。咁我大家分享一下啫。咁我迟啲又会出下，可能黑白无常啊嗰啲。嗰啲咁啦， 又唔同噶嘛，佢哋大家都系鬼差，但系做嘅嘢 做嘅嘢 唔同噶嘛， 系啊，嗰啲武器都唔同嘅， 唔同部门啊， 系啊，黑白无常系用哭丧棒嘅，系唔同嘅，唔同嘅，咁即系大家就当古仔听啊，好乜都好啦，即系你譬如有时啲咁一咁多人死，其实一个边度捉得晒，即系呢啲即系传统传说咧，咁系嘛， 系 即系拗就无谓嘅，不如当古仔听下，即系。我都系俾大家知下个背景啫。 分享一下即系传说咯，呢啲系咯，因为始终你即系中国文化故事呢啲咁博大精深咁样样，即系有神话传说有咁多，咪大家可以即系分享一下咁样，唔使太认真嘅，我觉得。 咁我嗰日咧就有个咧做做牙差嘅。即系差人啦，咁咧佢以前咧就属水警嗰边嘅，咁咧佢又讲翻佢早期咧多人偷渡嘅时候，佢捉蛇嗰啲经验俾我听咧。你知嗰阵时咧就好多人偷渡过嚟咧，咁就你又要扮蛇头啊，扮蛇头。人咧，过嚟过嚟过嚟，咁啊，即系离远入佢哋过嚟，有时有坐船有啲游水咧，咁你游到过嚟，游到埋岸，咁佢又会咩噶啦？ 嗯， 咁啊，嗰次佢应该喺边度咧？佢唔系流浮山嗰边嘅，好似流浮山过少少 水库嗰啲，啊唔系喎，嗰啲系山边喎。 啊咁佢系 通常佢哋水路上嚟噶嘛？ 系唔系佢唔系水路，佢有陆路嘅都。 有。 不过陆路就爬山就死紧嘅，经山路实捉到嘅。佢哋通常会喺货车底啊，屈蛇屈过嚟嘅。咁佢嗰次成班喺度入嗰啲 挨 过嚟啦。咁啊，佢同另外一个通常两个人一组嘅，因为一捉到咧就要揾嗰啲胶索咧。就冇咁多手条啦，就用嗰啲胶索带啦索住佢嘅。咁佢哋记得嗰晚咧，夜妈妈咧就收到线报话会有一批人走过嚟，咁啊成班就步啦。咁佢同佢个同僚啦吓，咁就喺度步，咁啊见到一班咧摸喺度摸黑咁样数上嚟。咁佢咧就等佢哋走到埋嚟咧，佢唔会落水去捉咁戆居嘅，咪一阵佢发你癫上嚟拖你落水咪死噶嘛、 嗯。 通常等你上咗岸先去捉你嘅。咁咪好记得咧，就佢话好记得当日咧就系佢见到有个女仔咧，啊好似系喺咁大鹏湾嗰边喎，系咪咧？大鹏湾游过嚟呢边啊，即系搭石角嗰边上，咁啊系龙鼓滩嗰边上。咁咧就佢又見到一夜嗰晚都有少月色嘅，又唔係十五有少月色嘅。咁啊見到有成班遊啦，咁佢哋見到一個女仔咧，即係大家醒目啦，捉女仔一來有水抽啦，係嘛？二來咧就冇掙扎都有個限度嘛。如果有啲其實都不過都死噶啦。佢哋游咗咁耐都好攰嘅，其实就好易捉嘅啫。咁啊，见到个女仔啦，咁啊，差唔多上岸啦，开始咁啊，走埋去啊，入去过嚟啊，一入去过嚟就一人捉住佢就塌噶啦嘛。 系啊， 因为一直挨啊，你唔系话俾我听咁夜真系夜水咁大批人咁开心啊，一定系挨嚟噶。咁啊，佢记得咧，佢一两个咧，喂唔好喐，跟住就捉住佢啦。咁啊，夹住一。跟住咧，两个人行埋去咧，就谂住锁住佢只手啊， 反手锁噶啦，定 小姐合作咁啊，掹到后面就落索带啦。咁掹一掹，掹佢只手出嚟， 断咗只手啊， 系啦， 残肢 系啦，唔系佢明明佢见到佢行紧埋嚟噶，佢捉住佢噶嘛， 一个人嚟噶嘛， 一捉揸鬼住佢手。唔系啊嘛，跟住同佢个拍档咧，你眼望我眼，喂，佢唔系喂大佬，冇理由咁易甩噶，佢系咪先？你甩教都唔系咁，甩教咧，咔一声，你只手系唔规则咁反咗后面啫，就冇可能甩得出嚟噶嘛， 冇可能。 跟住佢同佢嗰个拍档，喂。唔系话 两个同一时间都见到有个女仔行上嚟噶嘛？ 佢两个一齐埋去捉嘅，唔系一个。 通常系一个喺前面，另外喺隔篱，跟住系屈佢只手去后边拉索带噶嘛？ 系咯，跟住喂，点唔对路？冇可能嘅事嚟嘅。跟住因为佢哋嗱，唔系个个差人都唔信嗰啲嘢嘅，系好多差人都信嘅，不过就唔方便讲嘅啫。 嗯， 系咪？即系佢冇可能成日讲呢啲嘢噶嘛？喂，唔对路啊！点解咁嘅？跟住再望下个女仔咧，月色底下都唔系好睇到个样嘅。跟住两个咧就醒目啊， 望下左右隔篱咧，啲伙计有冇睇到佢？因为佢哋成班好多人啊嘛，佢哋十几人上岸，你十几人就要二三人去捉佢噶啦， 一箍人去噶啦， 唔系一个半个捉，你要分开两个两个捉一个噶嘛。 点解成班即系你得一两个去咁，你成班走上嚟咁样样发起穷恶，即系发起癫上嚟打翻你转头咁点算 啊？阿坡当年唔系皇帝唔够影唔够照，系你捉嗰啲系出歪屎嘅，唔会着军装去捉嘅。唔会着制服去捉嘅，一定系 Y 市着便衣去捉嘅。 要扮蛇头嘛？ 跟住两个咧，喂，冇出声，当冇人啊，劈即唔理嗰女仔，两个走咗去啊。 都做到咁明显啦。 系啊，两个走咗去捉第二个啊。跟住咧，两个捉完第二个之后咧，就上岸啦，就翻埋去啦，捉埋谂住成班人集结埋一齐上车啦。跟住佢有个伙计走埋嚟。即系佢哋兴讲 number 噶嘛，有啲咧就 大家 系都唔熟嘅咧，除非你同一组好熟嘅啫，唔系通常会讲，即系记个 number 佢哋好怪嘅咁啊，或者一二三四，头先我睇到你哋，你哋做咩啊？你哋做咩无端端走埋对住啲空气咧搞咩？跟住搞完一轮就翻过嚟咧，跟住佢两个咧。讲又冇人信噶嘛呢啲嘢，佢冇啊！我哋啲眼花睇错咗，以为嗰个石边嗰度有人，两个走咗过去咗。佢唔系，你好似两个捉住啲嘢咁噶，但系咁啊，两个捉下走咗去，又唔搞啊，走咗过嚟嘅。诶，师兄你眼花啲冇嘅，夜嗰度夜晚黑啫。嗰个师兄咧就听到呢度咧就唔问啦，因为佢自己可能都心知不明，因为佢哋试过咧。试过咧，去捉呢啲挨挨咧，直情见到有啲上岸咧，系见到佢行到埋嚟嗰阵时系冇咗个人噶。 系，阿冬天祥话以前曾经有水警系拖条尸上岸添啊。 唔出奇喎，系啊，因为佢哋见，因为嗰度过嚟咧，好多俾鲨鱼担咗噶。 系。 有啲咧就明明喺水捉佢上嚟嗰咧系成个人嚟嘅，但系。拖咗上嚟系得半截，但系佢系攞咗条丝，但系佢明明见到佢行，佢真系游紧过嚟嘅，唔系条丝嚟嘅，但系拖咗上嚟嗰个系丝咯。 哇！佢个执即系个执念好劲咯， 系啊， 执念我成日觉得即系啲鬼魂点解话可以咁夸张，系成班集体撞鬼会见到咧？即系其实系佢嗰个执念系好强劲，系可以影响到嗰班人系同时见到佢个形象。 系啊，佢个一心系要嚟香港。 系啊。 要嚟自由啊嘛，点知佢真系自由啦，即系未到就已经喊咗，仲唔自由？系嘛，即系等于我嗰个表叔公咧，咩啊？唔该东哥讲哦， 龙古滩 唔系龙古湾，龙古滩喺搭石角嗰度噶，全部仲要坐车入去噶，喺搭石角 同地方嚟嘅， 搭石角发电厂之前嗰个龙古滩，唔系龙虾湾唔喺嗰边噶， 系咯，两个地方嚟噶嘛， 系啊，龙古滩系啦，龙古滩喺搭石角嗰度咧，屯门入去搭石角发电厂嗰度经过，嗰度就系见嗰度龙古滩噶，嗰度叫。佢话佢见过啲就呢啲，其实佢哋成日都会见到呢啲嘅，不过佢唔方便讲啫。始终你啲系嗰啲讲证据啊，讲剩嗰啲咧，佢哋都唔会咩嘅，佢哋唔会讲，除非你去嗰啲咩啊，做重案啊，剩嗰啲咧，去嗰案发现场嗰啲人咧，佢就会啊。即系侧侧膊啊，借话喂，点香系屈到嗰阵丝味嘅， 辟味嘅。佢哋拿住扎香入去，唔系真系拜嗰个死者，佢哋辟咗嗰阵腐尸味， 辟咗嗰阵。 因 为 真系好难顶，好臭啊！嗰啲味真系。 系啊，又有嗰啲人去拍外景咧，又系嗰啲你讲梧桐山附近啊，即系梗系唔系梧桐山嗰啲啦，又系嗰啲嗰啲屈蛇上嚟嗰啲咧，喺边度啊？以前好大咩大埔仔，唔系大埔仔啊，喺清水湾，喺嗰个三门仔嗰啲咧，有次喺嗰度上噶嘛，有啲又见到嗰啲船嗰度咧。佢哋嗰啲咩啊？佢哋嗰阵时喺三门仔嗰度 飞啲嘢上去噶嘛，啲大飞啊， 系啊， 即系坐嗰啲电器嗰啲翻上去。 嗯， 佢又有一个咧，试过喺个船尾咧，即系佢见到有只手啊，弯住个船边，即系佢唔系冇，其实你唔好误会喎，唔系由头飞落落尾嗰啲大飞。是有人捉佢先开快嘅，就冇人捉，其实好嘥油嘅喎。 系啊， 系啊， 佢好似系嗰啲系嗰啲系吹气艇嚟噶嘛？ 唔系，成架系纤维订做啊。 O K， 净系个船身，我 friend 嗰阵时做啊，净系身都70几万，四部船尾机嗰啲咧，咁其实个成个底飞 后边嗰嚿嘢， 个船尾机咯， 喐噶嘛。 但系嗰个船舱嘅舱底全部都系油嚟嘅。因为平时佢哋开两步嘅啫，即系唔系成日有人追你噶嘛，冇人追你开咁快，乜鬼冇鬼晒油噶嘛。佢系咁，佢系见到只手咯，掹住个船边，即系应该系偷渡嗰啲嚟嘅。跟住咧，佢行咗一阵就唔见咗咯。跟住佢哋咁样噶嘛，有时咧，譬如太大浪咧，佢揾多两个人扎船嘅要，即系喺度 一边咯， 系啦。通常一个揸船咧就有两个帮手嘅，有时落车又成啦。咁啊，佢嗰个咧，其中一个揸船嗰个见到，净系帮手嗰个见到，喂，你点解有只手掹住个船边嘅？佢哋咪眼花，唔系啊，你行过嚟睇。佢即系嗰个嗱，一个揸船两个帮手啊，其中有一个吓嚟，佢宁愿都仲真系见到有啲手指掹住个边嘅，带埋到你就唔见咗。 就得隻手， 系啊，即系一隻手指掹住。 即系初可能觉得啊，佢会唔系瞓低咗咩？唔知避开视线，点知佢行埋去就 系啦， 冇。 但系正常系唔会掹嗰个位咯，后面有船尾机打烂你噶嘛。 啊， 即系侧跟嗰个位好危险噶、 啊，你一个唔为意咁样，隻手一喐开少少，你就啜入去噶咯。 系啊，嗰啲去后屘去到五部船尾机嗰啲系350匹，就系 sport 嘅赛艇嗰啲，嗰啲系好利噶，嗰班 罗 船长一嘢戒你噶，嗰啲开到好快，一行成只成冻直咗，三门仔四个字已经翻到上深圳噶啦。我坐过真系快到离晒谱嗰啲船，去试航啊嘛。 系 啊，不过啲油又啜得好快咯。其实大飞好危险嘅、一爆就冇噶啦，成个舱都装油嘅，成个船舱都装油噶，唔系唔够嗰啲船尾机绝噶，所以佢平时唔系开咁快嘅，就两个嘅咋。 咁你嗰个警察朋友啦，佢唔系话湿，佢系一路索带嘅时候，唔系突然间，咦？点解有条断手嘅？咁点啊？ 佢捉嘅手已经断啦。 咁嗰只手。佢抌咗定系点啊？ 货即刻掟咯，仲咁要？夜妈妈见到你唔方好嘢啦，系咪先？冇可能 冇阴功啊！ 阿坡话咩啊？有个退休 CID 同我讲，死者合眼多拉唔咩啊？ 死者如果嗰个死者合埋眼咧，就通常拉唔到人嘅，因为死者系觉得算啦。但如果死唔眼闭嗰啲咧，加握拳头就会破案嘅，因为个死者执念好重。 我谂死唔眼闭添。佢话咩？龙鼓啊，冬天长话龙鼓滩以前原居民话有人走私，见到有好多人跑上岸。 嗯、 不过睇真啲，一个人都冇。系啊，佢哋成日见到呢啲噶。 系、 因为其实龙鼓滩退出嗰度好多俾晒人担咗噶啦嘛。 系， 嗰度系啊，好多时得翻一截噶咋。嗰度可以龙鼓滩嗰度有个台咧，行上去咧，见到你有机会可以见到咩嘅？东华白海豚嘅。哇！阿 Danny， 你坐过大飞就知啊，嗰啲大飞真系好坚噶，好快，大佬黐线， 攞到阿妈都唔见。 系啊，你真系唔系揸船嗰个犀利啊！因为咧，如果开到最快嗰阵时，四部车，你唔系转弯噶，系离远见到个石嘴就攞定噶咯，一攞定跟住个船咁咯去。 哦。 系啊，通常以前你见到都追佢唔到嘅大飞， 揸车好唔同。 系啦、啊，咁我哋今次又讲到咁先 overrun 添，但下个礼拜咧就会有广播剧啦，应该我听日写埋个结局噶啦，我仲有少少未写晒啫，咁我哋录咗噶啦，咁 咁我哋希望大家俾就封烟啦，同埋我仲有电影其实仲好多未讲嘅，我或者下个礼拜再讲埋啊。睇下睇下有冇时间先将阿冬天祥啊，你哋写俾我哋嗰啲个案咧，我哋会做个 set 文咁录出嚟嘅，等你大家听得舒服啲啊，冇拉拉咳咳咁啦，系咪？咁啊，今晚多谢现场嘅观众啦，多谢晒啊！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， 拜拜， 好，拜拜。